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南部轻度霾，夜间有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杰鹏。杰鹏你好。 大家好，我是杰鹏。那个周杰好啊，这个又有两周， 又好久 没见了，又好久没见了。 好，那最近呢，我们也是积累了很多大家的问题哈，这些问题呢，可能都是关注房地产的这些人呢特别想问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将一一呢跟大家来进行交流。当然了，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跟我们交流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上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然后咱们就可以互相交流了。好，那您呢，短信发着，那接下来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还是有请接鹏，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 好， 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纯商品住宅它的期房库存增长了近2倍，截止到11月29号，也就是昨天啊，纯商品住宅它的期房存量达到了33530套，同比去年增长了189%，可以说是供应呢是井喷，那么滞销是主因啊，即土地单日成交12块。二地成交总额316.46亿元刷新记录之后啊，北京又迎来了住宅供应的高峰。那11月27号，北京9个住宅项目获得了预售的许可，合计是3969套房。事实上呢，北京已经连续多月供应的是井喷了，在消费不佳的情况下，库存量也随之增长了。 这是这样啊，就是从整个的这个今年的房地产市场上来看，因为今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出了这么多的这个限房价、净地价的地块，我们也是自己粗略的统计了一下，现在定下名的可售的限房价、净地价的地块，就大概就得有60个项目，就是有60个项目，基本上名字已经定了。然后另外呢，其中取证的项目呢，30多个， 就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你算吧，现在一共应该是83块现房加经济加的用地，有30多个项目已经取证了，就是说这个速度确实是很快。跟这些项目入市就是相比的话，整个这个新房虽然说上面7房也在取证，但是因为不像就是前几年一样，就是我只有单一的这个商品房，现在我有很多种的这个选择，包括共有产权房啊，包括这个 现 房价这个经济价的房子呀，包括纯商品房啊等等等等，所以造成了就是大家在选择上的一些就是这个多样化。因此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数据恐怕还会再增加，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还会有大批量的这个现房价经济价的项目供地，以及这个出现这个就是取证的情况，那么肯定这个数据还会再往上走。 没错。那应该说大家选择的丰富性啊，和各种房源的这个性质所不同，所以造成的刚才提到就是纯商品住宅它的期房库存呢增加了2倍。应该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正好问周杰一问题啊，那个就是6-700万的纯商品房，同区位啊，6-700万的纯商品房跟500万左右的这个现净房，要是你选哪个？ 当然你看你的诉求是什么了，是吧？那如果说我就是想住啊，我也没有说什么投资啊、投机啊这样的想法，其实现净房挺好的， 挺好的， 最起码呢它能够便宜一些钱，而且呢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交通位置啊等等都不是特别差。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可能是5年之内是不能够上市的啊，等等一些条件所限哈。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现净房好像还并不是特别感冒，还是呢把目光放在了纯商品住房上 了，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反正现在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原来市场就一盘菜，就一纯商品房一盘菜，你吃不吃的就它。现在呢这个共有产权房再加上这个现净房至少有3盘菜，就你能换这样吃。我觉得就是首先啊，就是第一挺这件事儿你选择多了没毛病。第二呢，你甭看它这库存量是不是多了，这对于一个普通咱老百姓买房来说没什么参考意义。 对， 有意义的是什么？是这个户型产品，包括这个地理位置，包括这个以后社区的物业管理，包括这个房型，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满意。这些东西因为现在菜多了，那就有竞争了。就是你原来炒一盘菜咸点淡点你吃去吧，就是它，反正你也别挑。现在3盘菜了，对吧？我这个炒的好吃点我就吃这个，那个你不好吃我就不吃了。所以这逼着大家就得产生这个相互的这竞争关系。从现在来看，我们今年看到最有意思的事情是现净房90平米，很少有做2居的，基本上做的都是3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现净房90平米都做3居了吧，我比你多一卫生间。我或者呢我做到这90平米的房子10米面宽，我2间卧室加一客厅我全朝南。我们在看到这个现在的情况下，就是整个的现净房在奔着就是自身的这个户型啊，包括这整个的这个就是产品的设计啊，在就是走日新月异的这个进步。其实对于咱老百姓买房来说，你钱花的又不多，又住一个特别好的房子，那不挺好的吗？ 对 吧？ 而且像这个现净房啊，不仅就是说各个性质之间的房子有竞争，就是一类房子当中啊，比如说现净房，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那正常 啊，比如说他在一个区域当中呢，可能有多个现净房的项目。 现在这事儿就已经成了一个特别主流的做法， 没错。 比如说现在的黄村，现在的亦庄河西区，北边的北齐家，包括后沙峪，再包括整个的昌平沙河区域，现在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所以就是大家看到啊，这个所谓的现净房有这么多的优惠条件哈，各方面优势也有，但是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的这个火爆，可能它原因也有很多哈。 这个回头咱们可以再分享，里边确实有原因。 没错。另外刚才我对你的有一句话还是有点质疑啊，就是说关于库存量多少跟我们老百姓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库存量达到一定的地步的话，那国家的政策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 不好说， 不好说吧。 因为现在我们只能说啊，现在我们的就是整个的这个对于楼市的房产市场的一个基本方针是房住不炒，对吧？所以按照这个大的方针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出去就即便是会发生一些调整的话，也应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吧。 对，你像这库存量，比如说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还是可以的。如果大量的聚集哈，库存量都超标，那从国家制定政策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可能就会要 重新审视了、 嗯、 那如果他重新审视以后，那他的一些条规跟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是直接相关的、 嗯、 那实际上我们就有关系了， 是 啊。好、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说北京的二手房套均总价达到500万元，那么限净房和二手房抢刚需客源，二手房和限净房之争啊正在北京楼市上演，那想买房的预算已经从400万提升到了500万，那么这是新刚需进入楼市的一个入场券。那么从2018年5月份以来，北京的二手房的套均成交总价一直在502万元到510万元之间徘徊。那么2018年10月份啊，北京二手房套均成交总价为502.7万元，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6.1万元，那环比也是下降了1%。 嗯，这个我其实上回的时候，我来的时候就问过我一个大概这样的问题，就是。嗯，近年的老破小还是远点的限净房， 对， 这其实跟这问题差不多啊，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你在五环周边买一个90平米左右的二手房，这个价格呢你别找那特别好的小区，你找一个中不溜这种档次的小区，这下来的价格呢一个80多平90平米的两居价格也是500万。比如说这个周杰他们老家通州，这通州是有一周我记得跟一个粉丝朋友去这边看了世纪星城，然后还看了两三个小区，我忘了，大概的价格就在500左右。所以说就是这个区域差不多现在来看就是500万左右的价格，然后是相对来说核心一点的位置。那么限净房呢有可能没有那么核心的位置，就五环周边，但是呢那位置它旁边可能有地铁，也有可能的是就是这个就是离这个繁华的主区域不是特别远，但是你算下来你买的是一个400多万不到500万，买的是一个90平米的三居，那边都是两居，这边都是三居，三居呢是期房限净房的，两居呢是纯商品房是现房，这就看你怎么选了。 对， 当时我记得周杰说自己要这商品房，因为要这繁华地段嘛，对吧？其实这件事儿还是看吧，我觉得就是这个有竞争，首先是好事儿。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限净房做的大多数都是三居，所以就是只是这发表一个个人的意见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北京已经进入了一个就是90平米以内三居的主要市场的时代，尤其是在未来两年，这个你现在买一个90平米的两居，在未来会不会被淘汰？我认为。如果时间够长的话是有可能被淘汰的， 嗯， 所以说你现在在市场上主流产品已经是90平3居的时候，你去买一个两居到底值不值，包括二手房，因为存在这个税费啊等等的问题，首付呢500万的房子基本上你首付得在350万以上，而这你要去买一个新房子，你就按首套房的话你就可以按40%算嘛，500万的房子就是200万的首付，这个首付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更多的还是得就是交给这个购房人自己去判断吧。 没错， 嗯， 现在呢比如说这个整个的套居的面积差不多、 嗯、 这时候就要比什么呢，就是户型了， 对 啊，它利用率更高啊，户型呢、 嗯、 这个设计更加的合理、 嗯、 可能呢它就能够占得先机，是吧？ 现在这限净房啊弄得真的是挺牛的、 嗯、 这个就是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限净房的一个正规的90平米的三居，就大部分的开发商都这么做的户型是长什么样的呢？南向一个主卧加一个客厅， 嗯， 北向呢两间小卧室，然后这个厨房跟卫生间挤在东边或西边，然后另外一边是门，就大概这么一个户型。 那挺好的 啊，对啊， 对。 然后北边这俩卧室人牛在哪儿啊？北边这俩卧室中间那堵墙是非承重墙 哦，还可以拆。 对，就是你要说家里没那么多人，就想要一大两居、嗯、没问题，您直接把那墙一推， 非常人性化 就完了。这事儿、 嗯、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整个限净房的设计里边，就是这个房间里边主体的这个就是这个承重墙。正在逐渐的变少， 嗯， 它给你留了更多的可拆卸可活动的空间让你去整改， 没错、 嗯、 所以呢这条就说了嘛，限净房和二手房呢正在共同他们俩呢抢刚需的客源、 嗯、对， 那么谁的竞争力强啊，谁呢各方面的优势多，那可能这个大家呢就对他更青睐一些。 不过说句实话、嗯、这还得看个人需求，您要是真没房就指着买了这套房子赶紧住、 嗯、 限净房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我就没见着一个2020年以前能交房的， 嗯， 基本上都得奔着2020年的年底或2021年去了。 嗯， 您买了以后，您还在租两年房，一边交着租金，一边还着月供，这压力可也不小， 嗯， 对吧？您要是买一个直接买一个二手房，然后这装修还行的呢，您直接买完了，咔咔搬张床进去，然后弄个电视直接睡了。 对吧？不也挺好的？ 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 是 啊。就是如果真是说买先进房的话，虽然你等一等啊，交了什么租金又租了房等它，但是以后拿下来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就各方面来讲都 是 合自己的心意啊。当然这个得付出代价。但是二手房呢，确实是当时咱们就可以进去拎包入住，或者说这个稍微装修一下就可以做了，没什么毛病。但是呢，从长远来看呢，你可能又要付出很多啊，因为终究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反正就是，反正我猜，不是我建议周杰，我建议你啊，你要是买的话，你一定买现金房，知道为什么吗？你买商品房吧，你太纠结，你买那个二手商品房，买完了以后，哎呀，这个装修不行，我重新弄一下，哎呀，这个什么什么不行，哎呀，我这还还上月供呢，不行，我是不是早点还？你肯定事儿特多。 反正房子呢是每家里边最大的一个不动产了哈，咱们事儿多点的话呢， 正常 以后就少点遗憾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大兴区共有产权房的住房的下周三就摇号了。29号啊，大兴区兴念雅苑共有产权房这个住房的项目呢，已经发布摇号的公告。这个项目啊，将于12月5号上午的10点公开摇号，确定的选房家庭。这个项目的配售房源共584套，含全装修费用啊，它的均价为每平方米29000，还是可以的。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楼盘的位置呢是在就是南5-6环之间，贴近南6环的一个位置，叫那个附近有一特别知名的公园叫念坛公园。不知道没关系，那附近还有地铁4号线的一站，叫这个给我整蒙圈了啊，倒数第三站叫什么来着？叫义和庄站 啊，义和庄。 对，义和庄那站下来以后就能找着这楼，就能找着这地块，就在那附近，所以说。地块位置挺好的，旁边有地铁还有公园，真挺好的。29000的价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周边的共有产，意味着周边的现房价、经济价或者说商品房的价格，普遍的价格在45000以上到55000之间吧，45000到55000之间。所以说29000的价格，虽然说产权占比是60%，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合适的。但是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包括询问一下周杰，地铁边上这个共有产权房29000，你占60%的这个产权占比。这条4号线坐到头是天宫院站，天宫院站再往南个4-5公里有一地儿叫庞各庄，庞各庄的现房价净地价的商品房，总价大概是300万出头，90平米的啊，90平米的洋房，300万出头的总价。这房子是你的， 我要哪个是吧？ 对，你要哪个？ 要洋房， 要洋房是吧？所以说这事儿就看大家个人的需求了。 对， 那个买那个洋 点不一样， 对，需求不一样。这周杰主要是自己不腿的人有车呀，对吧？所以说就是有点距离没所谓，人也不坐地铁。 对，另外我可能不是第一套房了。 对，是的。 如果真是说刚需第一套房的话呢，那有房咱就住呗。 对， 啊，越便宜越好，各方面都不错。 所以说看大家的需求吧。 啊，如果你真是说刚改啊，或者说改善一下这个居住的环境。那肯定是各方面都比较不错， 对，是 达到一定的水平的，你才动心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启用了。近日呢，记者从有关部门也获悉，说市扶贫支援办，还有市机关的工委，还有市保密局、团市委等等部门已经迁入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办公了。这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已经启用了。据悉呢，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啊，一期工程呢已经基本具备入住条件了。那近期部分市级部门将陆续迁入办公了，挺快的啊。 就是第一呢，我们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公务员的粉丝给我们也传回来了一些就是他们的信息，确实是我们也了解到情况，有住的了，然后有准备开动员会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的情况是，就是因为有通州的粉丝嘛，通州的粉丝也给我们拍了这个整个就是新政府这块大楼等等的，特好，就真的特好看着。所以就是赶紧搬吧，搬过去以后享受这新的环境。 你这个你没问我啊，我就是现在在通州住啊。 对，这还是通州人呢。 没错，这个通州现在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快哈。这个而且呢整个的变化也是非常大，比如像我这个小区门口啊，我们就广渠路嘛，现在广渠路头那块现在比较难走，为什么呢？正在修路。 正修着呢，你先我走了。 据说要修成那种立交桥 式。就直接一下能架过那个就是架过这个运河，然后到河对面上去 啊。那我不知道最后架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 啊。那不是离我们那个地方离运河还有一段的距离呢。 反正看着特好，就那个就是走广渠路下来以后，其实那块 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他人为在管理这交通嘛，就是在修路，真的还好， 但是 每天呢没有早上，反正我上回是中午去的，一点都不堵，挺好的。 但是到那个高峰的时候，那点还是要稍微咯噔一下啊，咯噔下来，慢慢走，慢慢走，还是这样。但是还是值得啊，因为现在呢，确实相对呢不是非常的便利哈，交通可能会有点堵。但是呢，等修完了以后啊，那可能那边真的是一大景观啊。据说这个立交桥修完了以后，那都是上下几层的。 对，是的 啊。那就慢慢等着吧， 等着吧。 你看现在你那个办公区已经启用了， 我还等着这都弄完了以后，哪天组织我媳妇儿去，不是别买一套，组织我媳妇儿去那儿秋游一下或者春游一下，好好看看。嗯， 没问题啊，通州欢迎你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二手房交易呢，别入坑。说随着房价呢快速上涨和二手房市场的活跃，某些中介机构呢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啊，利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等啊，吃差价，隐瞒交易真实的情况，特别是在二手房交易的市场啊，假谈呐、等等，已经成为了不少中介机构呢促成交易的一个主要手段。有些机构呢还专门培训所谓的假谈的技巧。那么在购房当中呢，黑中介都有哪些惯用的套路？消费者应该怎么应对呢？哎，你知道多少？给大家就说一说吧。 咱先说简单的，这假谈是怎么个意思、 是怎么回事？哎， 这假谈就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啊，现在我手里有套房，值500万。然后周杰呢想450万买，多一子儿没有，就450万想买。 嗯， 中介说了，大哥这事儿我给你办了。然后怎么办呢？周杰就不露面了，他就直接给你找了路人甲乙丙丁，给你找4个人。第一个人谈，你这房子哥们儿真好，490万，四百九十万我就要 啊。 对，然后他就往下谈，490万我就要了。然后这第一个人，490万就走了。然后第二个人，哎，你这房子不错，492万，然后你一听，哎，有缓，这中介靠谱，就找他了。然后等于这套房源被他摁了，然后你也被摁这儿了。然后紧接着他通过这几个托的几轮的谈，最后把一件谈到差不多你这儿467了。然后紧接着把你找来说，哥，那前几个都跟你聊崩了，你就是你琢磨琢磨为什么会聊崩，肯定是你这价格太高了。今儿来这真是一个靠谱的客户，你只要把他摁了，他肯定能买。然后你来了以后，你张嘴450我就要。这个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很多轮了，很有可能我就说行就卖你了。这就是其中一种最简单的假谈，就是找几个托假看房，都不是说针对于就是这个买房人了，连卖房人都用上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周杰现在来了，这套房500万，然后呢业主的底价是480万，但是周杰就能出470。紧接着他又找来甲乙丙丁4个人。就在你前后脚一块儿来看，恨不得都让你看着都是挺想买的那种。你出480，他告诉你哥那边会出481的。你482，你要不出，人家可能就今天签了。就这很多种假谈的方式， 反正就是各种托儿吧。最后呢，把这个价钱咱们谈上去哈，多挣点儿。但是用的是不怀好意哈。 对，这就等于是有点捞偏门了嘛。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件事儿也反映出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来，就是现在整个的二手房交易市场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好。如果二手房交易市场真的好，我挂出一套500万的房，明天就过来15个人真实看房子。中介用着找托吗？中介跑腿都跑断了，对吧？什么情况下这么干呀？真卖不出房去了，逼急眼了，想出的歪招才这么干。所以说现在市场远没有大家想那么好，踏踏实实的，就是看房也好，卖房也好，踏踏实实的，就是该怎么谈怎么谈，别被这种假象蒙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找大的中介很重要，大的中介他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梳理的这个购房流程和卖房流程，您在这流程里边所有的价格谈判全是透明的，至少这样的话您能知道这房子谁看了，然后他大概出多少钱，然后最后多少钱成交的，白纸黑字都有合同。这东西很重要。 对，这个靠谱的大的中介啊，这个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踏实一些。 对， 另外呢，我觉得你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你自己一定要做到呢这个心里有数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你要事先的先浏览一下啊。 还有一点就是这，刚才就顺着周杰说一句啊，这心里有数很重要。你别自己就是 什么都不知道， 就什么都不知道，或大大咧咧的，然后等这觉得你突然哪一点不合适，你字儿签完了，然后你想反悔，那就不一样了。这个什么事儿，你签了字，那就叫白纸黑字了。 没错， 你看合同去吧，就。所以说在。 做好最后的签字准备之前，先把这个所有的沟沟坎坎、疙疙瘩瘩全给它磨平了，然后再把这事儿办了。 没错，因为这个买房卖房是挺大的一件事儿啊，可千万别有什么闪失。如果有了闪失了，以后就不好办哈、啊，不好挽回这个事儿啊。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想请教一下，门头沟的共有产权房值得买吗？23000，小区名字忘了。 啊， 门头沟的， 我知道门头沟那个小区。说句实话，现在公共产权房入市的有点多，我也没记住那名字。不过没关系，23000这价格，我印象中占比应该是60%或65%，我忘了。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买的，因为咱们把这个账往前翻2年，2年前门头沟的自住型商品房22000的价格跟现在23000差1000块钱，基本没涨价。所以就目前来看，我个人认为这个房子性价比还是高的，是可以买的。而且说句实话，门头沟就目前来看，商品房的价格，哪怕您去看现房价净地价，商品房现在唯一一个入市的这个华翠西山的价格，价格也在4万多5万左右的价格。因此呢，23000这价格，您想再往上够一个台阶是很难的。它不是说陷阱房3万块钱能搞定的事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您买了挺值的。 好的，这个东莞北京说了，说谁能想到通州会变得这么好啊，下辈子我一定争取当通州的女婿。您这目的性太强了，往往目的性强的最后都不会实现。 您可以选择搬到通州。 我跟你说，我当时买通州房子的时候，他们采访我说，哎，您怎么当时怎么想吗？我说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觉得通州离我的单位，因为我在建国门嘛，不远，相对比较近，就买了，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目的性啊。当然哪儿都不错，以后北京啊整体发展都非常的均衡的啊。 主要周杰 有福气，傻人有傻福气。 不是周杰，主要在买房的时候还是真喝得出去，就是第一把全款准备好了，这样叭往那一拍，真就是他了。 没有，我当时都是贷款的。好的，那咱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下面是广告时间。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那到年后我告诉你周杰就不着急了， 嗯， 因为这到年后新的一年，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从头再来过呗，那还能着啥急啊。这大多数人的心态都是这样，就是真正的这个房子说这个好谈价好，就是我让一步或怎么着的时候都是在年根儿， 对， 想不想在都是想有这心态，想在年前就把事儿给了了， 嗯嗯， 真到了年后您看去吧，就没人着急了， 嗯， 所以就目前来看着不着急的，我个人通过这么多年房地产的经验来看，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就是溢价的好机会吧， 嗯， 至于这个房子会不会涨会不会跌，说句实话，您要是真有需求踏踏实实买，从目前来看不管涨还是跌都在相应比较小的一个范围之内就是来浮动，不会说今天您这房子买了明天就直接咔咔咔一下就这个就这房子就从我页面一块钱了，不至于， 嗯，对，我同意你那个观点啊，就是说现在已经快到年底了，这个时候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 嗯， 大家都特别起劲儿的这些人， 嗯， 应该说他还是希望在今年把这事办 好，是的，嗯， 所以呢这个情况来看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溢价空间的哈， 嗯， 如果真是说啊，这个拖到明年再去做的话，那就另外一番的想法了哈， 嗯， 这是一个。另外刚才您说到就是凭什么会说就是现在的价格基本上走得差不多，也不会太升也不会太降，这是什么理由呢？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个房地产的政策导向来看，大部分的政策是在2017年的317以及那一段时间出的， 嗯， 那么在那一段时间之后一直到现在，第一银行利率是在是在就有一个简单的上升之后到了现在的 1.1 倍左右首套房的利率， 嗯， 那么第二呢在这个之后我们并没有发现到有其他的就是这个跟房地产强相关的政策出来，直到9月17号这个开始实施的这个市场公积金的这个政策以外，没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政策导向是平稳的，因此呢在这个平稳导向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房价是平稳的， 嗯， 因为它没有对房地产就是利好利空的政策再出来了，就一直是这样了。 嗯，反正我个人认为呢，不管是涨和降啊，你那说的对， 嗯， 都是小幅度的在进行， 嗯， 啊，不可能有那种大幅度。比如说我今年买一个哈500万，然后明年我卖出去变成800万了，这不可能。 嗯， 啊，因为国家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出手调整。 对，就调控 啊，调控的， 嗯， 所以呢，不可能再有这样情况了。因此，如果你还把这个房地产当成一个香饽饽来投资或者投机的话， 我现在也不建议这样。 对，那您消停消停吧， 踏踏实实的买个房子自己住不好吗？ 对对对对， 挺好的呀， 没错啊， 嗯。 所以这个心态呢，咱们一定要调整好啊。 嗯， 来，这个如果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呢，咱们互相交流啊。凤鸣的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两张照片，说句真心话，这照片我真的是打不开啊。所以呢您呢也不用再发了，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就打字出来吧啊。好，丽丽说哈，说前几天北京拍卖出来的十几块住宅地块，有不少的这个地块听说拿地的时候呢，它这个地价比以前就降了很多， 嗯 啊，这是什么原因，对大家买房有影响吗？哎呦，看来这个人还是挺专业的啊， 嗯， 拿地的时候他就关注了， 就是关注的多吧，因为这属于正常的房地产信息嘛， 嗯，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当时的拿地的情况看，就是因为那天出了有11宗，一共拍卖了11宗住宅性土地，其中包括8宗，现房价净地价的房，这个地块，2宗共有产权房，再加1宗纯商品房地块。那我们通过这个整个的情况来看，就是从这里边来看啊，就是第一，最近一段时间，北七家、后沙峪、青龙湖、房山，确实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这个楼面价的这个下调，就是比方说原来20000块钱楼面价，现在可能15000你就能拿到了。原来就是，其实原来楼面价也是15000开起拍，然后抢，到最后20000块钱有人拿走了。现在哎，第一手15000，后没人跟了，直接地拿走。 嗯， 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开发商在这些地上的热度，就是他们对关注程度降低了，这是一方面。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近期的整个的土拍市场来看，我们也要看到，不管是马泉营也好，不管是崔各庄也好，不管是孙河也好，这些地方的 地还是有人在，开发商在抢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11月26号那天看到的彩玉。彩玉这地儿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这地儿我给您简单形容一下，在哪儿呢？就是大兴最南边，从彩玉这地儿再往南走点，直接就到廊坊大学城了。就是开个玩笑，就是从彩玉刮阵北风，刮阵南风过来，直接河北移动没准就欢迎您了，就这么个地儿。这地儿呢，出了两块限房价、经济价的地。第一呢，是不受7090政策影响，就是它不用就是70%的这个就是建筑用地盖90平米以内的房子。然后第二呢，容积率1.05。容积率1.05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容积率在1.5以下，是这个社区完全可以改联排别墅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地块我们看到它的热度也很高，也在抢。包括这个有其中的一宗地出现了，就是到顶线了以后开始抢这个自持的面积，抢了20%的自持面积，这个地块才被开发商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块地的土地性质不一定是一样的，有可能这个就是跟这似的，就跟这个彩玉这似的，没有7090，有可能呢就是那块地就有7090，或等等有其他的，比如说配建个医院呀，或配建个学校啊等等的。因此呢，这个折算成本的方式不一样。单从这个就是土地降价这方面来说，我们没法去完全的判断这个地价，它16000跟那20000的比，它就一定是开发商拿的便宜，不一定这事儿，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土地里边具体有什么样性质的东西。然后第二点呢，是从整体的这个北京市场来看，也确实是能够看到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比原来 慎重了。 慎重了，稳妥了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好事儿啊。如果真的是这个地块拿地的价格便宜的话，那如果明年市场我们按照现在的判断来看，应该跟今年差不多的情况下，那么现价40000的项目，如果他16000拿的地，他也很有可能就是卖个30000块钱他也就卖了，对吧？那谁得着实惠了？他要卖30000块钱，是不是咱老百姓得着实惠了？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呀，对吧？ 反正确实从开发商来看呢，他们呢可能对于房地产这块的热情呢有所减弱哈，确实他们的感觉慎重很多。从他们拿地的情况呢，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也有一些警示哈，尤其是对那些想投资和投机房地产的，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实际上，人家开发商拿地，人就是大的一个投资啊。你看人家投资都那么慎重了，都不是那么的火爆了。你买房子还想去投资投机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 对，我觉得我同意周杰说的这点。你想嘛，开发商是算这账算最明白的人，算最明白的人，现在都开始谨慎了， 人都谨慎了。 对， 所以有些人老说呀，我买房子什么想赚钱，赚个什么呀？你不赔就算好事儿。所以我经常给他们说，不要这时候你要有房子的话，你不要再买房子了，没必要。如果你甚至刚需或者你刚改，可以，这都没问题。 以住为本吧， 以住为本吧。房子就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是吧？现在国家这个定位啊，这个原则是非常明确的，是吧？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对于还差半年一年才能够有购房资格的北漂，那么现在呢可以买一个公寓呢过渡一下啊，这样可以吗？钱不多，又怕等有了资格房价又涨了。这也是一个叫做小袁的朋友的问的问题哈。你说他这个顾虑 是这样的， 有道理吗？ 像这样的就是有焦虑的北漂一族其实特别特别多，就是差个半年一年，有的差个一年零几个月的这才有资格，但是呢，就现在就是迫不及待了，出于这个想结婚啊，或者是出于这个就是赶紧有个房不折腾了，或者说不那么熬得慌了，就去买房子，想去买一个公寓产品的人，其实最近问我们急的这种人也特别多。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说您这真的是差个两三年了，还早着呢，那您坦坦的、踏踏实实的，该上班上班，该租房租房。真有点钱了，您买一个就是这种商办型产品，也没人拦着您，至少您解决了您自己居住的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如果说您真的就是这个差个8个月半年的，从现在，刚才我跟周杰也说了，现在市场条件没有这么好，对吧？ 对 你今年什么价，我们判断明年至少明年上半年吧，还什么价？而且说句实话啊，这么多限定房，而且最近限定房还在拿地。刚才说的这11月26号一下出了11宗地块，其中8块地是限定房。着啥急啊？明年这种限房价、净地价的楼盘有的是，价儿都，这个政府把价儿都给您限好了，您说它能涨哪儿去？它怎么涨？ 对吧？那限的是什么价？那限的是整个楼盘结清住宅，整个楼盘的住宅结清以后的成交均价是多多多少钱？不是说这个就是国家给规定的，比方说6万块钱的均价或5万块钱的均价是那个你有几栋楼卖的均价就行，是你整个这房子结盘以后平均的价格是5万块钱，所以说都涨不了。 嗯，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您踏踏实实的挺好的。 对，而且有这么多库存，这么多房子没卖出去， 对啊， 它不可能涨价。 而且说句实话啊，咱说个大实话，您这个现在就是兜里有点钱的，然后又着急买房子，在开发商看来是爷，您知道吗？ 对， 就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开发刚才最开始周杰说了，现在纯商品房300多套的这个库存量，对吧？ 嗯， 谁都着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跟您说，3月、5个月、半年的这个周期，开发商都能等您。您踏踏实实看这个看房的时候，就跟开发商直接聊，你能过多少周期？我什么什么时候大概才有这购房资格？因为我现在还上着社保，没上够呢。我跟您说，10个里边有8个开发商告诉你没问题，他等你。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踏踏实实能买住宅，还是尽量先买一咱住的房子。 对对对， 您得明白这商办里边他都住的是，他都是干嘛使的？这商办他是干嘛使的？顾名思义嘛。商业办公，对吧？您这个旁边咔开培训班，那边开早教机构，您说您住中间，您这受得了吗？ 这个商办房啊，都是40年、50年的产权， 对啊， 而且它这个水电呢、啊、都是 商业 房电啊，甚至还没有天然气啊，这些呢您都要想进去。 是 啊，那么刚才你提到，就是说我说3万多套的这个库存，那个只是商品住房， 对，我知道， 还不算那个就是先进房， 嗯 啊，还不算，当然共有产权房，我发现也不像那么火爆了，很多人对它也不是那么热情高。 因为量级在这摆着呢，最近的量。一下是就是大几千套，大几千套，咵就进来了。所以说，对于就整个区域的人来说，它可选余地多了嘛， 对 吧？嗯，包括刚才我说大兴这事儿，地铁边上29000的限定房，然后这个离地铁4-5公里，这个价比它贵个不到10000块钱的商品房，总价下来也300多万，还是洋房。您说，要是真够那共有产权房的人，其实有可能他做牙花子咬咬牙，那商品房他也能够得着。那你说？还是那道理，桌上菜多了，我吃哪个都是吃，看呗， 没错。 嗯， 当然了，有些人也说哈，说我这个买房啊，我并不是说完全是投资或者投机哈，我可能是有地儿住，我有一套房，但是呢，我现在手里呢有点钱，你说我去做什么投资吧，是吧？你说什么理财这个那都不保准啊，说经常听说什么有些平台啊，然后集完资以后跑了，最后钱没了啊，说我也不敢弄，你像什么股票更不敢啊，等等的，说我还是想的买一套房子，不管它涨不涨，我心里踏实，啊，搁在那儿踏实。其实这想法，我觉得可以理解， 没问题。这想法，我觉得这想法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就是卖房子踏踏实实的，你不住还能租呢，也没什么问题嘛，对吧？ 只不过就是说你第二套或怎么样的话，它就首付比较高一点。 对，就是首付高 啊。现在如果是按二套的话，首付都达到80%吧？ 60%到80%， 60%到80%。 对，就是如果这房子是普通住宅的话，是60%的首付；非普通住宅就是80%。 对， 但是从目前来看。咱就实话实说啊，这个纯新商品房基本上都是非普宅，所以说您首付基本上在80%左右， 80%， 对， 而且现在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几乎就没什么用了啊，名存实亡了。为什么呢？你可能上1年班的才10万块钱， 对， 是吧？2年班才20万块钱， 也别这么说，反正能用， 能用还是得用，对，能用还是得用，但是呢，不像原来真是能派上大用场啊， 120万， 现在不行了。是吧？所以这个就不行了，你只能是商业贷款啊。商业贷款的利率各方面来讲，可能要高一点。 但是咱这个节目里边悄悄跟您说啊，这公积金哪怕您就能贷10万， 也贷， 也给它用上， 也给它用上。 毕竟3.25%的利率多便宜啊！ 但是现在很多项目它好像不太支持这种组合贷呀、啊。 嗯， 它这种组合贷人家不大乐意呀、啊。 您放心，如果说这楼盘3天之内就是肯定清盘，就是、是。大卖方市场的话，他敢不支持你？现在就我看到的情况是大买方市场，您踏踏实实坦坦的用，多数项目会支持的。 关键就有些项目他不明说，他暗地里呢会给你说一些刁难的话，我这那这那跟你说半天，然后你就说、哎呀算了，甭组合贷，咱们就单纯的商业贷款吧。反正您心里一定有数才好。 对，我就这事儿不管怎么说得跟您说明白嘛，就是商业贷款现在4.9%的基准利率，1.1倍就是5.38%。 然后另外一个公积金贷款正常贷的话是 3.25 的利率，您算算哪个合适。 嗯， 所以说就哪怕能只能贷10万，我建议您用上。 嗯嗯，好的，这个毛毛说了哈，说这个燕郊有购房的资格，现在可以买吗？怕买了还要降。你看 这个 你自己住你怕它降不降 都是纠结的啊。嗯，就是首先啊，就是有燕郊购房资格的人从现在来看就挺稀缺的。 嗯， 就这不好找，说句实话，在北京不好找，就是挺少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啊，燕郊经过这么多年，从就是2007-2008年到2009年那一波的售楼处一条街，那周街肯定见过， 嗯， 就是嘎刚一到燕郊，整个那国道两侧没有别的，看着都是底商特别好， 嗯， 没有别的，一家一家全是售楼处，那叫售楼处一条街。当时所有的这售楼处全把这个售楼处开在这 一条街上，就甭管项目在不在这儿，反正这儿必须得有一牌子得立着。然后另外呢，边上发传单。您在现在去看看燕郊还有这么干的吗？ 那，嗯，现在燕郊是不是那个房价降得非常厉害？ 燕郊现在就是那个年代这么干的那些房子，现在的二手房价普遍是在16000-17000。 哦， 然后好一点品质的，好一点品质的这两年的房子呢，价格普遍是在2万到2万5之间吧。 嗯， 这个燕郊从当时最开始的这种粗放式的这个纯刚需市场，慢慢的就您别看它限购了，它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就是这种置换或改善性的市场时代。 嗯， 您买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踏踏实实找一个品质、品相、户型，包括地段、 开发商 都还行的这个房子，您别瞎来。 嗯， 因为燕郊正在逐渐的改变，就是有点像若干年前的北京吧，就在逐渐的变成这个就是置换型的市场。 嗯，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您挑对了一个好房源是很重要的事儿。 嗯嗯，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人家问你觉得燕郊还会再降吗？ 是这样的啊，就整个的北京周边来看，咱们不单看一个燕郊，就是整个北京周边来看， 嗯， 我个人认为就是出现再降的可能性不高。 嗯， 因为香河就是降到了这个9000到10000左右的价格，基本挺在这儿了。然后这个其他区域，比如说像就比如说到了这价格到了15000-16000的时候，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往上走一点了。比如说大厂现在的房价也得到17000了吧？今年初最便宜时候有14000的时候。燕郊一直在就扛在这16000这儿，就基本没怎么动过窝。所以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时间已经挺长的了。 嗯， 就是您能够想到的所有的这个就是往下降的预期，包括这个就是政策带来的影响，基本上已经释放完了。因为这件事情自去年的5-6月份开始的，到现在1.5年的时间了，什么都放完了。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样了，踏踏实实的您买一个就是就刚才我说的什么都好的房子，或者说至少您自己能打80分以上的房子就挺好的。 嗯，对，其实说这个价格升还是降，有的时候自己能够估摸出来。比如说你买的是北京周边房，什么项目，你就看他这个项目是不是还在造房。如果有2期、3期、4期还在做，那你这个房子啊，就几乎没有什么涨价的可能啊。人家再去买的话，人可能先买新房，不可能你买您的二手房。可能几年以后，他不再盖新房了啊。这个时候基本饱和的情况下呢，才有二手房的交易。啊，所以呢，就是刚才有些朋友说我在周边买房能不能啊， 嗯， 这个能够赚什么的 啊？ 我觉得不可能， 还涉及到后续卖是吧？ 对， 现在是这样啊，就是整个燕郊从现在来看，你买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了，因为你得有购房资格。 嗯，你要卖更难， 你要卖的话，你还得找那有相同有购房资格的人，哪那么容易啊？对吧？ 没错，嗯。所以呢，不管是买啊还是卖，涨还是落哈，您就把握住，就这个房子一定是以住为主。绝对不要倒腾它，倒腾它现在赚不了什么钱。 嗯， 尤其在房地产这个行业真的赚不了什么钱， 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是的。 嗯， 所以呢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啊。 嗯，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接棚。 谢谢周杰，谢谢大家。 哎，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哈。好的， 小口在屋里奔跑， 听众朋友，请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